国家宪法法庭日前以4-3推翻临时关押藤森惠子的裁定，令到藤森惠子在入狱13个月之后获释。当地星期五由丈夫和大批支持者在监狱外迎接。藤森惠子表示，入狱是一生最痛苦的事，但认为宪法法庭的裁决修正错误。秘鲁将会在出年1月底举行国会选举，藤森惠子获释或者会影响他领导的人民力量党选情，他本人都有望参加后年的总统选举。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的日间温暖，星期一天气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龙尾排到过去创智中学。咁就系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住沙福道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创智中学。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咧都系有车龙噶，而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嘅车龙啦，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怡安阁。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道近黄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讲起食用梳打粉，可能你只会想到用嚟焗饼、腌肉或者清洗蔬菜水果的农药。其实它仲有很多用途的，可以去油、去渍、去噏味、去污洁白、洗衣服。配合不同材料使用的话，更加可以加强清洁的功效。例如在洗衫嗰阵加啲食用梳打粉，就可以去除异味。清洁门窗、洗手盆、金属水龙头、地板等家居设备嘅时候，加少少食用梳打粉落水，有效抹走各种嘅污渍。佢亦都可以开水洗干净餐具器皿，既悭水，亦可以取代洗洁精，唔怕化学清洁剂嘅残留问题。仲有垃圾桶的底部，如果撒上食用梳打粉，就可以去除异味和防止造成臭味的微生物繁殖。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一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是不是在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了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是啊，减少光滋扰，还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啊！上环境局网页看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吴若希饰演的阿灰姐姐唱歌咁好听，可惜怀才不遇。 其实我一直都有放自己的歌上网的，不过一直冇乜人睇。 我哋要将阿灰打造成为新一代的网红。 美美唱饰演的姑姐，唔知帮唔帮到阿灰做网红呢？ 记住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Hello， 你好啊，的神， 你好啊，乐， 师培你好啊， 好耐冇见咁啊， 都耐噶。 Hello， 莫莉系 咩？七日不见如隔周嘛， 系啊， 所以去好耐咯， 所以等于冇讲过嘢呢句其实系。 你知 道啊？嗱嗱，补一补先。 我讲出嚟咧，唔系想笑你嘅，但系你咁样咧，真系好难入嘅。 唔系我，其实我都唔小心噶。系原本我冇谂过呢样嘢嘅，系啦，跟住之后。 你点挖咗个窿俾大家可以好好地咁 嗱，补一补就唔系话的神冇讲过嘢， 成日做啲 系啦，就我个 segment 叫七日不见如隔一周，系啦，咁就其实搞下笑嘅啫，呢个名都系攞嚟同大家咁样嘅。 唔系，不过讲到你话啊，又好耐冇见啦，咁你又开心啦，其实听得出你把声咧系轻松咗好多嘅， 系啦，块面都靓咗，滑溜咗， 系咯，系啊，因为寻晚 搞咩嚟咧？ 一来寻晚敷完 mask 啦，咁二来咧就系放一个假嘅。 啊！去边啊？ 系啦，咁咧就呢个假期去咗欧洲咯， 哇，开心喎、 啊！系啊，喂，唔好扮唔知啦， 唔系喎，开心 喎、啊！钱啊！ 啊嗱，今次咧，因为老啦，嗱，因为我读书嘅时 候，因为老啦， 我真系老啦，系、哦、啊，我读书嗰阵时就可以好平，即系譬如我会住 hostel 啊咁样啦，但系今次咧开始唔得啦，因为要唞一唞，咁咧就住酒店系啦，咁就冇豪使嘅，但系应使则使，咁咧就去咗两个礼拜，咁就使咗两万零三万蚊咯。 咁其实唔系好多啫，两个礼拜， 系 其 实唔过分。 系啊，我有 fans 要使十几万啊， 我之前试过去一个月使咗万三四蚊啫。 咁你一个月，啊、人哋 佢一个月使 万 三四，唔系啊，系讲紧个数字啊，一个月使万三四蚊系好少、啊。 得嘅得嘅， 唔系啊，所以我咪话你少咯，人哋你就头先话佢算。 我咪话佢 OK 咯，即系我话我两三， 即系你要斗赢佢而家。 唔系斗赢佢，即系话佢两三万系 OK 啊，几开心啊，即系佢咁佢有佢不嬲都豪玩噶嘛。但系我唔系咧，我穷游咧，要成个月使三万几蚊系好少钱。 其实的神咧，无论咩年纪都好，佢都系穷游噶。 系啊，唔系应该咁讲。我冇老过， 打细船， 我冇老。 的神系有勇气啫，我觉得佢。 但系点啊？今次你去咗边几个地方？ 嗱，今次去咗德国啦，系、啦，德国嘅法兰克福啦，跟住去咗柏林啦，仲去咗一个地方叫科隆，系啦，跟住就再落咗去呢个巴黎，系啦，法国嘅巴黎，跟住最后一站咧就系去咗呢个荷兰。荷兰嘅鹿特丹同埋呢个嘅阿姆斯特丹咁、 啊、船屋嗰啲嘛， 船屋 荷兰系船屋，即系佢有一条街嘅，侧边有多船喺个河边咁样。 哦，呢、這个我又冇住船屋啊，不过见到嘅。 我去荷兰， 因为呢个阿姆斯特丹荷兰好出名噶， 但系你去咗世界之窗就深圳。 小小世界， 我去咗睇铁搭啊！ 所以点解佢冇船屋咧？因为啲嘢太少啦。 系啊，就系、是、一忽仔系讲有个嗰叫风车定唔知乜鬼咯。 系啦， 系啦，见到嗰、那个， 系啊，佢见到嗰个河，咦，唔知可以坑渠啊咁样，太细啦咁样。 嗱，风车有冇见到噶？ 见到，风车当然见到啦。 嗱，讲翻 嗰个船屋吓， 云云位啊。 OK， 跳咗風車好。嗱，風車咧係宏偉嘅，其實咧同埋咧係最值得睇係嗰啲係舊式嘅風車啊，即係我哋平時見嗰啲風車係白色咁樣，跟住其實都幾先進、好硬淨噶嘛。原來咧真係去見荷蘭古色古香嗰啲風車咧，佢係用木做嘅。 哦，係係。 係啦，佢當然佢個扇葉係鐵啦，但係佢係一個農場上邊好似一個嗰啲叫咩咧烽火台咁樣，跟住上面就一個好大嘅木做嘅風車，嗰啲先至原來係最傳統嘅風車。 嗯， 係啦，喺荷蘭嚟講。 我听阿斌有讲过啊，啲风车其实入面唔知整面粉定啲乜鬼咁。 嘅工场嚟噶嘛？ 系、哦、啊，嗰啲风车咧好得意噶。佢嗱，除咗个风车之外咧，你行入去里边咧，其实佢系一间小店嚟嘅，里面系啦、啊，即系咧佢就可以放啲游客咧，佢除咗去睇风车之外咧，你亦可以买啲 souvenir 啊，又或者买啲小食啊咁样，系啦，呢个系风车得意嘅地方咯。 唔系，我想知道咧，荷兰嘅风车好出名啦，但系其实咧，你系去到要某一个位置先系会有好多风车嘅聚集啊，定系你行到边度，总之你入。到荷蘭嗰個區咧，你就會嗰、那個區添，嗰個境內咧，你就會見到周圍都見到啊。 係嗱，其實咁嘅，我諗啊，荷蘭以前真係周圍都風車嘅，但係而家咧始終係城市化啦。譬如你去到 到阿姆斯特丹呢啲大城市里面咧，你系基本上你见唔到公车嘅。不过好得意嘅，咁我系搭呢个火车去城市去城市啦。咁你去到啲乡郊地方嘅时候咧，一样咧系会有唔少嘅风车喺度嘅。 哦， 系啦。咁当然佢系有啲新嘅风车啦，新嘅风车就睇得出佢真系要嚟发电嘅，即系好一碌柱好幼咁样就系一碌风车，跟住嗰啲系要嚟发电啦。头先所讲木造嗰啲咧，就系已经系唔识喐噶啦，而家系佢就系一间小店，系改建咗俾人哋去入去买嘢同埋参观咁嘅用途嘅。 好嘅啦，讲到话嘅搭火车啦，咁、其实我想问咧，会唔会好似日本咧个 JR 嗰啲系搭到人黐筋咁？ 好多线啊！喂，唔系欧洲啲铁路其实都几难睇， 系啊，难唔难咧？ 嗱，其实真系难嘅。我自己咧就真係鄉下仔啦，因為我自己平時咧就好少用啲 app 咧去揾啲路線係點行嘅。咁但係咧今次隨行嘅朋友就叻啦，原來咧佢哋咧就用曬嗰個 G 字頭嗰個 map 啦。 係係。 咁咧其實你好簡單，你淨係輸入一點到一點，佢就話俾你聽，嗱你行去邊一度就會上到火車。跟住上完火車之後咧，架火車會幾點鐘嚟，你就行入去呢、這、一個幾多號嘅嗰個叫嗰條 track， 即係嗰、那個 線啦、 啊。係啦，嗰、那個機就即係嗰個入閘嗰條閘啊，係、哦、啦，嗰、那個閘嗰度，咁你又會上到嗰架火車咁樣。咁、你话难唔难搭呢？其实嗰个 map 好紧要咯，因为其实佢难嘅一点系咩呢？就系唔系话佢难搭，系佢个文字啊，系啊，因为好多地方咧，佢真系譬如尤其是德国啊，佢咧系德文嘅咋，一粒英文都冇噶， 系 啊， 啊，你英文几叻都冇用噶、 啊， 你一定要靠嗰个 map， 再唔系咧你就简单啲，好似以前咁样，即系去做功课，系、啦，听人哋睇人哋啲 blogger 点样写，点样搭， 路线点行。 啊！ 啲路線點行？你要上網睇咯、 啊， 因為始終喺外國咧，你唔好講話歐洲啦、啊，可能我唔熟日本咁樣，可能我真係要揾好多嘅圖啊、片啊，我先知道，原來嗰個地方係咁樣樣嘅。 要噶，同埋咧通常去一個新嘅地方，我最驚就係買車票嘅時候，即係譬如去日本啦，你唔知道你要買嗰班車咧，究竟係邊部機啦，同埋點樣增值啦？ 係啊，佢仲有幾部唔同嘅機咧，擺埋一齊同一個 area 嘅喎，即係可能。JR 你就不如你一個 area 係嗰個啦，跟住嗰個咩快線，即係嗰啲子彈嘅，你第二邊，佢全部擺埋一齊喎。因為我嗰日又係企咗喺度咯，去邊咧？去大阪，好似係大阪嗰一次去奈良定珠嗰陣時，我真係企咗喺度咯。咁嗱，頭先講完交通啦，言語方面啦，言語方面我都覺得係好一個問題就係、譬如我哋譬如去日本啦、或者我哋去韓國，我試過真係有一次去韓國一間小店諗住食嘢，但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嘅言語同我哋一定溝通唔到，跟住佢直情係唔俾我入嘅，佢哋話 no no， 或者閂咗門。咁跟住，因為就算我哋講英文都好，佢哋都可能未必太 明 啦，因為小店啊嘛，咁就直情話收咗打烊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去第二間食完翻嚟之後，我見到佢有招呼其他人嘅喎，係啦。咁跟住我就知道言語方面就溝通唔到咧。或者可能会令到大家即系未必咁畅顺咁样。咁你去到荷兰，头先你都话就算几叻英文都冇用。咁你去到嗰度同佢哋沟通，又会唔会有一个嘅障碍咧？ 嗱，咁我真系嗱，再讲多次，我真系乡下仔啦吓。因为咧，我唔知道原来 G 字头嗰个 app 咧真系咁鬼好用噶。佢可以咧影一影张相咧，就睇到个 menu 咧，即系因为佢全部都系写荷兰文啊、法文、德文咁啊嘛，佢冇中英对照啊嘛。咁原来影一影张相咧，佢就可以喺个 menu 度 show 翻晒啲中文出嚟。 哦， 系啦。咁同埋有個更好嘅地方就係咧，你打咗嗰間餐廳名落去嗰個 app 度之後咧，你可以撳到佢嗰啲相片啊，即係其他人大家 share 上去網上邊咧，你可以睇到人哋 share 嗰啲咩嘢食，譬如佢食過一個德國鹹豬手係好味嘅，覺得佢影張相上去啦。咁你去到咧就唔使睇個 menu 啦，你直接 book 張相啊 ，this one、I want this one 咁樣係啦，用呢個方法嚟嗌嘢食。系啦，成功度过咗今次个 trip 啊，我就 系 咁样。 但系你同当地人沟通咁点搞咧？ 系啦，我头先就系想问呢样嘢， 督佢鼻咯。我谂佢冇沟通啦， 因为就算当地人有时可能会回避，因为调翻转外国人问我英文，我都可能会sorry，I don't speak English。 系，但你讲住英文答啊嘛。 系啦，我就用英文咁答佢。系啦，咁嗰边嘅人，我就系头先就系想问你呢个问题。 因为法国人咧，有啲就算识英文都唔想去同你讲英文噶嘛。 系啊，我都觉嘅。 系啦，咁你德国系咪都系咁啦？ 嗱，德国咧就好少少嘅，但系咧，我觉得咧最热情嗰个地方咧就系荷兰。 嗯， 系啦，譬如咧我哋问路嘅时候咧，啲荷兰人好好嘅，佢真系会亲身带埋你去，你去嘅。 系 系啊， 嗱，德國咧佢都會用英文同你講嘅。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一點點解咧，就係德國人其實佢啲英文 OK 嘅，雖然啲發音有啲難聽嚇，係但係咧佢哋都會用英文同你講嘅。法國咧就講得啱啦，法國咧佢真係唔騷你嘅，佢即係佢唔中意睬你就唔睬你咁樣啦嚇。咁但係荷蘭咧就好熱情嘅，佢就算唔明又好，同埋荷蘭人英文係好啲嘅，但係佢唔明都好啦，佢會親身好盡力咁去教你咯，啲嘢就係、是。 嗯 但我想問咧，成個旅程咧，你有冇遇到啲危險啊，或者被人呃嘅事咧？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啱啱喺其實回到少少交通嘅嘢有關嘅。話説咧，佢就啱啱去英國翻嚟啦，跟住之後，跟住佢話最驚險嘅就係佢去買車票嘅時候，咁佢諗住買一個唔知一個星期嘅 pass 定係一日嘅 pass 咁樣啦，無限搭嘅。咁跟住咧就突然之間佢唔識點樣撳啊，跟住有個女人就行過嚟幫佢手，佢。个颈咧系挂住一个 pass 嘅，即系好似当地嘅职员。跟住咧，佢就同佢讲佢要买啦。跟住佢就话：哦，好啦，你等我帮你 do， 然后咧我就俾张飞你啦。咁结果佢揸上手嘅时候就见到，觉得啊好奇怪啦，点解咁即系写住唔系佢想要嘅嘢咁咧？咁但系嗰个职员又话啊系嘅，啱噶啦呢张。咁结果咧佢就走咗啦。跟住佢翻去搵男朋友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啊，其实嗰张嘢净系值1嘅欧元嘅啫，但系其实佢俾咗1000嘅欧元。 吓 系啊，系啦， 大对比 系啊， 成万蚊港币喎。 系啊，跟住之后咧咁应该系一个星期 pass 嘅话，我唔系好记得几耐。 一万蚊啊，都唔使 成八点 一百欧元， 即系其实佢都系俾多咗啦， 一百倍到啦，唔记得啦。咁跟住之后咧，佢翻去男朋友嗰度嘅时候咧，跟住就有个警察就过嚟同佢讲，头先系咪有人卖咗张飞俾你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就叫佢跟佢去嗰个 center 嗰度，跟住就见到佢嗰人已经俾人扣留住。 哇、啊，咁犀利，俾人捉到啊！ 系啊，应该系报咗好耐嘅。跟住我个 friend 就话：，其实我系利嚟嘅，咁样啦。咁你有冇遇到啲都几惊险嘅嘢咧？ 啊，即系今次 OK 嘅，即系好彩就冇嘅，我系啦。咁但系咧，原来有一点就系咧，咁我哋成日都唔识搭车啦，咁就要请教当地人啦，咁样好多时咧，我哋要俾当地人 fix 咗嘅。跟住咧，有一样嘢好处就系，我都系讲个 G 字头嘅 app 就系，你问完佢之后，你再 check 一次，究竟啱定唔啱？ 嗯， 系啦。 个有 Edgar Two at a time。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头先啊，听咗阿乐去欧游啦， 啊、 关于呢一个嘅荷兰篇，佢话荷兰好玩， 系啊， 系啦、 啊， 咁跟住咧， 分享一下，不如讲啲实际啲嘢啊，好冻嗰度，系啦、 啊，因为香港都好冻， 系啊，好实际、啊、真系， 喂，我仲实际，我着多咗几件衫， 廿一度啊，过咗今晚十几度， 系啊，我着多咗几件衫咯， 系嗱、啊啊，但系点解咁讲咧？就系因为咧，嗱。我哋睇我去之前咧就睇个温度啦，即系佢都有七度、八度、十度咁样嘅。但系好得意啊！嗰边嘅天气咧就系我哋、我哋冬天咧香港通常唔会落雨噶嘛，但系嗰度咧佢系每一日都会落雨咁滞嘅。咁同埋咧佢每一日有三分二时间都系落紧雨嘅。咁我想带出一点就系、是、咧，原来佢一落雨嘅时候咧，佢 会湿晒嘅， 好实际。 同埋会好冻嘅 嗱，真嘅佢咧 真系咁啊！你想咁讲啊？ 嗱。 喂，你真系唔好咁讲，如果唔系你不如上上家我是你的后援会做节目节目啦，以后 系啊，唔系啊，不如你做音乐节目啦，少啲嘢讲啊咁样， 同尹子龙一齐做， 哇，做兄谈，如果做兄谈噶， 唔系啊，如果佢同尹子龙两个一齐做兄谈，系打孖上，收视收听率一定好 上升， 最起码一定有我呢个忠实 fans 喺度听，我话咩？ 唔瞓都听啊， 我唔瞓都听啊，彭爷唔好怪我，话俾你听，日日唔知醒唔好怪我，系啦 ，OK， 彭爷会同你。讲有重温 系啦，我点都煲大个上去， 即系嗱，点解扯去呢一 part 咧？其实就咁嘅，我想讲就系咧，佢一落雨嘅时候咧，个体感温度啊，真系争好远好远好远。即系就算咧，佢手机上面佢写个气温啦，冇跌太多，譬如佢一落雨，佢可能跌两度咁，但其实个感觉咧，已经系好似去咗零下两三度咁样，你系冻到着完羽绒都冻到震嘅会。但好得意嗱，我讲过佢系每日得三分二嘅时间系落雨啊嘛， 系啊， 佢一三分一时间一。唔落雨咧，佢出太阳噶噃，系啊，嗱，佢但系咧，想讲咧就 系做咩啫？ 实际啊， 做咩啫？ 唔系同埋追到个 flow 啊，即系你谂到佢之后想讲乜嘢，好似仿佛我又去啊嘛。 阿乐，我以后每一我话咩，每一个 opening 我都俾你猜。 做咩？唉。好啦，咁啊出太阳，系咪出太阳？系咪好高温先？ 唔系啊，你唔听人哋讲完整，人哋唔系咁讲。唔落雨嘅时候 出太阳咁但系嗱，你讲到个温差咁大啦，系咪因为出太阳真系热得好紧要先？ 我所以想讲咧就系咧，一出太阳咧个温差， 唔知要跟翻佢，咪追唔到啊？如果唔系追唔到，得你笑咁大声啫嘛？ 你冇份。 点啊点啊？你讲， 我讲啦。嗱，个温差咧系争唔系好多嘅，系争两至三度。但系我想讲，哎呀， 你俾我讲埋 啊！我唔俾反应，施培俾 你 系施培俾 听啊！系跟住咧， 我笑到有啲胃痛啊！ 嗱，你系香港咧，两至三度系唔会争好远噶嘛？个体感温度系咪？但系咧，佢一出翻太阳咧，两 三度 吓，两三度 啫喎！你而家廿一度同你今晚十九度都好大分别啦！ 哦。但我想讲嗰边系更大分别嘅，就系、是、咧，你一出太阳咧，你系要即刻除好多衫嘅。譬如我讲个例子就系、是，你平时着一件 T 恤加一件普通嘅褛啦，出太阳嘅时候。但如果你落雨嘅时候，系一件 T 恤加一件普通嘅褛，再夹搭一件羽绒，再搭几个暖包咧，我哋香港人去到都系觉得好冻，好冻，好冻。 反而你头先咁讲话成日落雨咧，会唔会咧就系、是要带雨褛反而好过大遮咧？因为你啲衫一湿咗嘅时候，你会更加冻。你头先都讲到咁冻咯， 系啊。 咁你系咪带？大雨咧会好过大遮咧？ 嗱，咁又唔系，因为嗰边点解咧？佢嗰边咧啲雨咧系粉状嚟噶，佢一落系粉状，佢最衰就系粉状咧，佢会摄入你啲皮肤里边，即系你冇理由，你冇理由落雨粉，你真系着件雨褛咁 落雪，你唔知啊？ 严重噶嘛？唔系， 可能真系可能 冻到结咗 嘛？你冻紧嘅时候，可能真系雨粉系啲雪毛毛， 冻到结咗咯， 系可能系嘅，真系可能系嘅，但我可能睇唔到。但系咧，的而且确咧喺荷兰咧，有一日咧系突然间落下雨咧，佢落薄啊，跟住系啊，落薄咁样咯。 咁啲雨冻得滞咪咁咯。 喂，我想问下你去呢个旅程会影相啊？ 有 影相嘛？因为你要 keep 噶啦，因为你好似仿佛咧去完之后唔记得自己有啲咩个发生，你要开始重温翻啲相。哦，呢度 算啦，我个人都系咁啫。 真系要记低 太阳啦！ off mic之后送手信俾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一批银发族同中学生发起在中环遮打花园以绿幼携手和你同行为主题的跨代集会，反对警方过度使用催泪弹，关注催泪气体产生的二恶英对人体的影响，有过百个市民参与。其中一个长者在台上发言的时候说，希望透过集会话俾社会同特首知，唔会同年轻人割席。一个中学生促请警方停止施放催泪弹，认为当中嘅化学品对老幼嘅健康造成影响，亦都对环境有唔能够修复嘅影响。早前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爸爸妈妈守护你集会期间，一个27岁嘅男子被指身上藏有镭射笔而被捕。警方将该男子带返警署之后，再在他身上搜出怀疑冰毒，被控一项管有攻击武器罪和一项管有危险药物罪。案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押后至明年1月2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以待索取政府的化验报告。被告张乐希获准以现金1000元保释外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逢星期三到元朗警署报到，需要居住在报称的地址，如果更改地址需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警署。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政府撤回三间大学的工程项目拨款申请是需要时间有序，强调政府不会针对或者惩罚任何院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抽起局方负责的理大图书馆扩建工程拨款，因为当时理大仍然未收回校园，未知图书馆的损毁程度，难以向议员解释工程细节，指将来会再次提交给立法会。至于涉及大学医学院工程的拨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关心医疗人手的问题。今次事件上，有议员同社会人士关注拨款同有疑问，要积极游说。他期望能够在今届立法会会期重新提上议程。张建宗又话，理大已经就损毁作全面的评估，费用若有不足的时候，教育局一定有方法协助，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向财委会申请拨款。他对于事件以和平的手法处理感到欣慰，又说警方手法克制，希望事件标志住一个平静的开始，这几日社会的平静可以延续。内地传媒报道，国家安全部门拘捕两人，指他们支持反中乱港的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其中台湾居民李孟居被指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上个月31日被深圳市国家安全局依法逮捕。报道说，李曼居是台独组织的骨干分子，今年8月到香港参与支持反修例的活动。另外，百利之籍的李亨利涉嫌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被广州市国家安全局逮捕。报道指，李亨利在国内居住经商，长期向在美敌对组织骨干提供经费，资助境外敌对组织同人员危害国家安全，支持反中乱港活动，配合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两宗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稍凉。展望星期一天气转凉，风势颇大，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 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沙福道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消散中嘅龙尾系排到去加多利豪苑。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系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车龙排到海丰苑。另外，北角渣华道去柴湾，近住书局街车多繁忙，车龙排到油街。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近住顺治苑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车龙系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同埋安泰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加多利豪苑车多繁忙，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多多车，车龙系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芜湖街。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通往唐美街嘅支路都比较多车啊，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裁判法院。咁提醒翻大家，而家港铁嘅大学站都系仍然关闭，列车系唔会停大学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又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系 Cesar， 我嚟自印尼，我中意广东歌。因为广东话发音好好听，同埋香港音乐好特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你只眼咁红嘅，冇事啊嘛？ 冇嘢嘅，戴咗大眼仔隐形眼镜啫，靓啊嘛？ 喺边度买噶？ 上网买嘅咯。 咁点得噶？配隐形眼镜应该找专业视光师或者眼科医生，还要跟足步骤去佩戴和清洗，不是就会伤害对眼的了。 咁严重的咩？ 当然了，而且有色镜的透氧度较低，引起角膜缺氧的风险更高的。 那啊，我都是除了它先了。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全靠阿乐咧，我哋知道欧洲嗰边嘅天气情况啦， 同埋有啲实际嘅， 唔系系啦，同埋即系落完雨会出太阳啦，同埋温差 唔出太阳嗰时又会落雨啦， 温差好大个体感好大啦， 仲要落雨嘅时候如果冻得滞会落薄嘅， 系啦。喂，咁点啊？呢个欧洲仲有啲咩好玩啊？ 咁系咁啊！ 我想咧以后开个环节俾阿乐咧，每个礼拜讲下佢嗰个礼拜发生过咩事。 不如叫阿乐自吹自擂啊！你可以自己即系畅所欲言噶啦。 唔需要，我觉得简单啲，阿乐日记。完全带 做翻自己嗰个都得啦， 完全唔系啊，嗰、那个叫做不见七日如隔 一周 啊，嗱 系啦， 唔同 唔同叫咩啊？阿乐日记， 阿乐日记 ，O K， 系或者阿乐你自己谂个名系啦， 你就 唔系啊，但阿乐做都唔交，嗰个日记都系唔交，可能去到嗰日记都冇咗， 要 live 播噶，有画面好多。 同埋有人笑，系继续 彻底被击败， 点啊？ 唔系啊，我觉得你好好啊，你终于做到寻常事认真做嘅宗旨啊！ 好寻常， 你令到大家好欢乐啊！冇咗你唔得啊！ 冇咁讲， 斌仔第二把交椅系你噶啦， 冇办法， 大都系你看啊！ 我真系唔使做啦，咁讲。 好，点啊？你嘅欧洲， 好啦，咁啊， 仲有咩地方啊？喂，仲有咩地方？ 一件啦，咁德國啊，俾我哋又講翻。 頭先你唔係講德國啦咩？ 即係翻翻嗱，我第一站係德國啊嘛，係啦，翻翻第一站開始講啊。 喂，德國係咪就喺肉腸食嘅啫？同埋 芝士豬手， 豬手 德國豬手，鹹豬手，仲有嗰個酸菜 啊，酸菜 哦，係啊係啊， 酸菜配豬手個酸菜 係啊， 好好食噶嗰個， 但係食得多唔得噶。 系咩？ 我接受唔到。 哦，哦你唔得。 O K， 实实际， 我又有咩你实际？对你实际。 咩杂锦肠噶嘛？即系我喺香港嗰度食嘅德国餐厅，系佢一盘，跟住有好多大大细细 啲外 国 式 嘅肠仔嘅。 系冇错，咁嗰度系有肠仔同埋德国咸猪手系出名嘅呢两样系啦吓，即系大家所知啦。 系，仲有咩新发现咧？ 系啦，嗱，不如讲讲德国咸猪手先啦，讲少少啊。 好啊，好啊。 嗱，香港食就好贵啦，系咪？大家食嘅通常 外国食就好。平嘅、 啊，真系咁点咧？真系 简单有几平先？ 系啊，好笑啊！ 嗱，我喺嗰边咧食嘢， 你个反应好衰噶。 系啦，点讲啫？ 你之后落嚟五分钟要收声， 我静一静。 唔好啊，唔好。 我俾你讲，我俾你讲， 只能够师培俾反应。 好， 阿师培过嚟，我呢个麦 开始。 认真问，认真问。 好，阿乐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系啊，嗱。嗱，德國咧，嗱，譬如我哋食一個 pizza 啦，佢咧大概$13，即係我當係$81港幣到啦，一個 pizza 嚇，即係一般餐廳。咁但係咧食一個鹹豬手咧，其實都係$13-14嘅啫，我想講係 百幾蚊你都話平， 但 百幾蚊 pizza 嗰邊喎， 咪豬手啊佢講緊 百幾蚊一個豬手好大個人頭咁大， 唔係咁香港食豬手都真係都要差唔靚嘅，好食都要 $100 咯， 係啊一個人頭咁大嘅豬手， 係啊真係一個人頭咁大，阿師培個頭啦，係啦， 我頭唔算好大嘅，定係你有第二啲暗語？ 讚緊你啊，其實 唔係咁誒 ，OK 咯，如果 都係唔好俾佢哋兩個擔， 係咯係咯，講講下講個第二樣嘢， 陳上次敏感做， 唔係咯，講講下嘢要12點。咁先報得噶嘛？ 嗱，即係想講一樣就係嗰度食鹹豬手係平過香港好多嘅，呢個係開心嘅，所以就食咗幾餐鹹豬手咁樣嘅。同埋咧，嗰度有一個現象咧，我覺得係好得意，同香港個飲食文化比較唔同。咁我哋平時咧，譬如出去街度餐廳度食 lunch， 可能 lunch 同晚餐都係一塊牛扒有個薯菜咁啦。咁可能 lunch 係可能譬如普通嘅餐廳$60-70咁樣一個噶嘛，但譬如你去到晚餐咧，可能變咗$180-190一個咁樣噶嘛。喺嗰邊咧又好得意嘅，我哋成日以为咧 lunch 就唔使用咁多钱啦，留翻啲钱去夜晚黑用啦。但系点知咧，佢哋个 menu 咧，其实 lunch 同夜晚黑咧系一样个价钱系， 哦、 即系佢哋嗰边成个欧洲啊个文化唔同咧，就系唔会因为 lunch 而平咗，晚餐而贵咗。喺佢哋眼中咧，食物就系食物，佢值咁多钱就系咁多钱。 咁即系话成个 menu 入面冇分。定係都有分嘅，即係 T 會唔會貴啲，定係 T 就真正會平啲咁？ 佢就冇啦嘛， 就成係冇分 冇噶啦。 早餐、晚餐同埋午餐個價錢其實係爭唔遠 嘅， 成個 menu 一體化噶咯。即係你日日都，我哋香港會換 menu 換得好密噶嘛。 寫住午餐、是日午餐、是日晚餐， 一過2:30，哇即刻換，跟住5:00就即刻換噶嘛。即係嗰邊係唔需要換 嘅。嗰邊咧都有換，但係冇香港咁明顯。即係佢可能係一個都係嗰個 menu 統一嘅 menu， 佢可能會加多個 lunch set， 但係個 lunch set 咧都係個價錢咧同晚餐係差唔多嘅，但係早餐咧咁當然早餐就唔會咁豐富啦，冇人早餐就會食德國鹹豬手咁啦。早餐咧就會點講咧簡單少少，可能係沙律啊、雞蛋啊、麵包啊呢一啲啦。 大肉腸嗰啲啊？ 腸都冇，通常麵包、沙律同埋少少嘅 pasta 咁樣啦，係啦。咁佢個價錢咧其實都係$10到，係啦$10。咁但係你食個鹹豬手就$13，食個 pizza 咧就$13-14咁樣。即係想講就係早午晚嗰度嘅價錢咧個分別係唔大嘅。 哦，咁我想問啦，你喺嗰邊食咗呢個最出名嘅德國鹹豬手之後，發現同香港有冇唔同咧？ 有冇唔同啊？香港嗰啲鹹啲嘅，我覺得。 O K， 咁啊皮系脆噶嘛，我知道有一只系淋啲嘅。 喂，唔系，真系香港啲有分脆唔脆噶。 系啊，有两款 噶。有啲地方系焗到好淋啊，咁样。佢系点样咧？ 嗰度系脆噶， 因为有啲系烟熏噶嘛。 系系。 哦，咁我唔知。 有两款嘅。 呢个唔知喎，系咯。 咁但系质感啊、味道啊、浓烈啊。做咩笑咁？ 飲食節目嘅 嚇，我想知嗰啲豬手嘅嘢，咁梗 係 咁。 其實我覺得就係香港嗰啲會整得鹹啲咯，同埋香港會炸得窿啲，嗰邊冇咁窿嘅。 嗯， 咁嗰度係咪齋飲黑啤嘅啫？我想飲水都唔得嗰啲噶， 會唔會好似貴咯？ 係啦，或者會唔會好似杜拜咁水咧係仲貴嗰啲油嘅，即係石油嘅咁會唔會？ 哦，會。会好得意，我哋平时喺香港咧，餐厅其实水系送噶嘛，你一坐低就摆低杯水噶嘛，嗰边唔系噶，嗰边咧水系要 order 噶，另外 即係佢係唔會突然間俾杯水你，佢可能係一支礦泉水咁樣，係有一個價錢嘅，係啦。咁好多人會飲啤酒啦，會飲杯 wine 咁樣啦，即係紅酒啊嗰啲啦。咁同埋咧會飲果汁咯喺嗰邊嚇，但係水就唔會送嘅，水都係要買嘅，通常係。咁阿莫頭先提出嗰樣咧就好得意啦，就係、是、其實咧我發覺牛奶咧係最平嘅嗰邊係，係啦就平過水好多嘅。即係你可能買支水咧，你都要可能係一兩歐羅咁樣啦。但係牛奶咧，可能幾毫子一蚊過一個二，其實已經有一樽噶啦。 好肥啊！突然間覺得喺外國飲嘢，佢逼你一係飲啤酒，一係飲果汁，一係飲牛奶。我想健康啲飲水。 咁唔係咁，外國人啲身形都係咁上下啦。 咁即係我如果真係歐洲旅行嘅話，係咪即係我要喺個夾度擺幾公升水落去？ 但係你過唔到關咯。 唔係擺夾得。爆晒嘢不过，一打开都冇晒啲水。 哇！嗱，所以我哋讲食啦，景点咧，我睇你嗰个啲社交平台咧系好多相嘅、嗯，有冇边啲景点系你觉得正，系值得再去嘅咧？ 景点啊？科隆啦，德國嘅科隆啦，係啦，科隆有一間我唔肯定個名仲記唔記得清楚，嗱佢應該係就叫做科隆主教堂，係啦，即係佢意思都係科隆最勁嗰間教堂咁樣啦。 哦，好宏偉喎，見到你張相係咪就喺嗰個教堂度影嘅？ 係啊，超靚嗰個教堂，唔識講，佢係每一寸每一個地方咧。都是充滿住雕刻的 是每一個地方 everywhere 你就咁攞起五 cm 的範圍咧，佢都是一件藝術品咁樣嘅。 但 係 佢雕啲乜嘢落去咧？ 唔識講。 有冇啲彩虹玻璃啊？ 有教堂裏邊嘅彩虹玻璃， 即全部都是上面嘅。 係，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啲景點啦，即係譬如可能某一啲地方嘅教堂，佢真係可能就會刻翻，即係雕刻翻或者畫啲畫，就係耶穌啊、古仔主嘅古仔啊咁樣咯。 十二門徒 係啦，或者譬如可能係嗰啲叫咩啊絲綢之路嗰啲，你會見到啲壁畫係講翻當地以前古代嘅時候啲人生活啊，或者可能啲佛像啊嘅畫啊或者雕刻落去。咁你頭先所講成個教堂都係雕咗啲嘢咁。大概你就算你唔明白個故仔都好，你佢見到佢生活嘅嘢啊， 或者佢真係雕刻鳳 啊， 雕刻啲乜嘢嚟 咧？咩公仔咧？ 嗱，佢通常啲公仔嗱，其實都明明地嘅，咁我起碼咧就見到聖母啦，係啦，通常聖母啦、牧羊人啦，咁會喺啲牆上邊度展示啦，因為佢普遍係嚟講係天主教噶嘛，嗰度即係天主教其實係比較係偏重聖母嗰一 part 噶嘛。係咁嗱，頭先咧所講嗰啲阿思培所講嘅彩虹畫啦。其實好多時會喺塊玻璃上邊啊，嗰啲玻璃會改咗，譬如十二門徒嘅最後嘅晚餐咁樣，佢可能係會當係一個玻璃嘅藝術品咁樣，係畫咗喺塊玻璃上邊咁樣咯。不過講開科隆咧，有樣更加之想講嘅嘢就係咧，我 book 錯酒店。 哎呀！ 點樣 book 錯酒店法咧？即係你本身係諗住去 A 嘅，最後其實去到唔係咁嘅樣，定係還是？ 嗱，個故事係點咧？嗱，我就好好啦，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就係我去歐洲之前就做曬功課啦 ，book 定曬個酒店，做曬個 planning 咁樣，好多人都會咁做啦。嗱，我問大家啦，你覺得銅鑼灣同沙田嘅距離係幾多度啊？ 嚇，睇下搭咩車嘅啫喎，哦，距離 個距離啊，有幾遠？幾多公里啊？ 我 好少人會咁計嘅，總之遠咯，唔同地區。 我當 你需要嘅時間可能都半個鐘九個字咯， 係啦，我當十二公里啊，好冇？銅鑼灣同埋呢個沙田嘅距離。咁其實嗱，對於大家嚟講，譬如有間酒店好平啦，叫你由銅鑼灣玩完之後搭呢個車翻去沙田，你覺得會唔會係一件好艱巨嘅事啊？ 唔艱巨啊， 唔艱巨， 可以接受嘅， 係咪可以接受咁樣 ，OK 嘅 ，OK。嗱，咁我 book 酒店嘅時候咧，我就 book 咗一間喺科隆。佢就講話咩咧？就係話呢間酒店距離市中心， 即係負責酒店係你 book 嘅， 係啦，我 book 嘅， 全部都 係，全部都係，係啦。咁但係出現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就話距離市中心係0.2公里啊。咁我就心諗啊，0.2公里正啦，行都去啦，係咪？嗰200米係咪？即係一落街就係市中心啦，咁樣。跟住好啦，我再睇下佢距離啲景點，譬如佢距離個主教堂，佢就話都係12公里啫。咁我就心諗呢間平酒店都係12公里咁 OK 啦，係咪？咁點知原來咧？佢所講嘅距離市中心0.2公里咧，就係話距離嗰一 part， 即係等於距離沙田嘅0.2公里，就唔係距離呢一個銅鑼灣嘅0.2公里咁樣。 我知道啊，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 知喎，其實 我想講咧，香嚇 好清晰咯， 好清晰 咯， 好 清晰。 我哋係人都知嘅， 超級清晰。 你啲朋友以後會唔會連酒店都唔想你 book 啊？佢哋搞翻 會唔會唔想再同你去啊？ 唔會嘅，唔會嘅。 我真係覺得咁樣可能係啦。咁原來咧喺嗰度咧，一 個 唔識搭車嘅人 界一次咪知咯。其實你 check 完之後。 哎、我有度过噶嗰阵时，譬如我已经度过铜锣湾同沙田嘅距离系咁长，跟住、去到嗰度。 我意思即系话你喺个地图嗰度 search，因为我哋有好多 app 噶嘛，地图 search 翻铜锣湾去沙田几多 点对点， 系啦个点对点系几多公里，你咪知咯。 系 系咯， 你唔冇做过呢啲嘢啦，应该系嘛？ 有啊， 以佢性格应该冇。 我有啊，我就系见十二公里，好似大家头先所讲好简单啦，搭一搭车啫。点知原来咧唔系噶。嗰度好多車咧，夜晚黑咧就會冇咗啦。咁你夜晚翻酒店就翻唔到啦，係啦。跟住就搞到 車噶， 可以搭嗰、那個 即係嗰啲共乘車啊。 係啦，係啦，係啦，共乘車係 OK 嘅。咁、但係咧，我都諗過，我篤過共乘車個價錢其實好平嘅啫，都係百零二百蚊港幣到嘅啫，十二公里。但係有個問題就出現咗，就係冇車肯去我間酒店啊嗰次。 點解啊？ 因為 原上咗山咁樣嘅。 嗰度係等於好似香港嘅郊區咁啊，原來已經係係啦，即係你等於外國咧，一離開咗個市中心咧，就係嗰啲牧場啊、農田啊咁樣嘅地方。原來我間酒店咧就係嗰啲牧場、農田咁樣嘅地方嚟嘅。系啦， 咁就冇想象中咁方便啦。但系如果佢喺郊区，我相信都有佢即系值得有优点嘅，即系有值得赞嘅地方嘅。有冇咧？ 靓咯，德国环境靓咯，优美咯，但系就好远咯，变咗系。 但好平系嘛？ 系啦，平咗嘅。点讲咧？平过市中心三分一度啦，即系可能五百蚊一晚到。系啦，呢、這个价钱系 O K 嘅，对于欧游嚟讲系五百蚊一晚酒店系啦。咁但系想讲一样就系咧，大家小心啲啊，系啊 ，book 酒店唔好俾佢个距离市中心呢样嘢呃咗咯。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拾，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了了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释中疗伤，需借在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致，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交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痛醒，只有继续靠幻觉打底，不敢去 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佢嘅声音同你讲故事咧，系特别有感觉嘅。佢系林忆文，歌个名字《错音》。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俾我讲嘢， 你讲啊， 我你头先咪踢阿初音嘅， 系啊，唔系踢林忆文， 即系初音啦，系初音忆文，系你话佢用把声音去讲故事啊嘛，好听， 系啊系啊， 定系乐讲故事好听， 睇你咩情况想听咩咯，你想听啲实干嘅？ 唔系啊，我觉得阿乐而家系我哋台柱嚟噶，佢令到我哋节目人气急升啊，好多人都中意听佢啊。 我谂阿乐听日做咗台长更不得了。 系啊，你睇住我哋小弟小妹啊，因为咧除咗阿一每个礼拜追住我哋紧贴住，而家连方子豪都不停喺度听翻重温，系啊 send message 俾我啦，跟住都大赞阿乐啦，阿一又系啦，啱啱 Kitty 都。而家四个二台嘅人就系听阿乐做节目， 风魔广播界 DJ 系啦。今日时日金句，不如咁啊，短短四分钟，阿乐你讲下你今日有咩金句？ 唔好紧张，放松啲。 系啊， 忐忑而快乐，是人的很平常的感受。 我讲你金句啊，今日发生过，唔系叫你作诗啊。 呢个咪金句咯， 佢要酝酿下，佢要酝酿下。 不过我觉得阿乐嗰个 present 系好笑开嘅，系啦，每个礼拜之后都会有 send 文俾佢倾偈。 系嘅，希望大家仲继续留守住啦。喂，嗱，阿乐其实攞四支嘢翻嚟，好有心。因为咧喺我讲嘅过程中，佢不停挥舞佢嗰四樽嘢，就系希望我哋咧即系表扬下呢四樽嘢。咩事啊？呢四樽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去荷兰嘅时候卖俾大家嘅，系啦。 喂，但系你买嘅时候有冇已经知道系咩味？ 其实这个呢我没试过讲真的因为 我收回我句很有心 了我试了另一个我就买了两个一个这个呢就是这个芝士酱、啊、芝士酱再加一些、果的味道即譬如它有这个菠萝的芝士酱样也有这个无花果的芝士酱样我自己呢就是试了这个芥末酱即它一样是有菠萝芥末酱、无花果芥末酱我自己就试了、芥末酱样、 芝士就没有 是啦因为芝士就留来给大家的、样 即是很小心咯芥末一定不会输又不会错但是芝士或者其他无花果的可能很难吃 不是、啊、 你敢看我的 芝士我觉得吸引因为我很喜欢吃芝士嘛、啊、现在沟内其他味道的时候我是好奇我期待的、啊、但是刚才因为你知道我个人比较学识不够嘛那我看到图有一些一撇撇的好像麻辣就是个图啊四川的辣椒那 、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味来的那我就见到阿乐就用了一个呢就是他刚刚最新才留意到发现到那个用幅图去即系翻译啊，系啦，跟住之后就 check 到原来嗰个就系一个醋嘅芝士，一个无花果，一个咧就系菠萝，咁另一个就系、是、诶好得意噶个图好似葱咁样啦，但系望落入面咧系啲香草嚟嘅， 咁但系呢个系咩咧？ 香草芝士、啊， 香草芝士酱， 咁啊不如试咗先，阿师傅已经 ready 啦， 系啊嗱，咁大家咧就试下啦，呢一个芝士酱系啊，真系有少少唔开心，其实我自己都中意食芝士酱多啲噶。 我想讲咧，我即刻已经闻咧，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嗰个咧， 变咗港珠啊， 香草嗰个葱嗰个芝士啦， 系 闻入去系好香噶。 你试下食啦咁， 好啊， 试下食啦， 我真系试。 哇，我手上揸咗一个啦，阿师傅都揸咗一个，阿师傅食先啦， 系 哇。好奇怪啊！救命啊！点解咁？ 师傅，你手上嗰个系咪我手上嗰个啊？ 系啊， 师傅嗰个系 pineapple， 即系菠萝。 嗱、 啊，菠萝芝士， 我闻落去咧，似一样系咩咧？似我哋 B B 仔食嘅时候会食嗰啲出街要买到嗰啲混合糊仔啊， 嗰啲咩苹果蓉啊，咩、梨蓉啊， 因为嗰啲咧听落好似哇 B B 食应该好好食啦，或者好有味道啦，但系好难食嘅，好憎嗰啲嘅。 我而家食咧，其实我解释啦，个味完全就系平时买嗰啲口垃圾，姜腌制姜嘅味咯。 系。 其实菠萝你系见到有啲菠萝丝嘅，但嗰个味就系似平时嗰啲腌姜。或者是红那些咁啊，如果生完 B B 那些咁啊，姜醋， 姜醋 嗰啲味， 但我系 O K 嘅，食落口我 O K 嘅。 我想讲我嗰个好好味啊， 真系咁样嘢 个，系啊，远在台湾嘅一二欧听紧我哋做节目，所以我决定 keep 起呢一盒嘢。 好， 我圣诞节留翻嚟送俾佢做圣诞礼物， 交换礼物用， 真系好好味。我讲紧你试下我嗰、那个， 好，好， 终于有啦， 最后我哋试试阿乐咧喺呢个欧洲带翻嚟嘅手信啊， 多谢。 只要接受官派律师，走过过场就放人。帖文提到，由审讯中得悉，所谓非法经营只是教会自用的2万余册书籍，大部分只是全福音用的小册子，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后被加控非法经营罪的教会牧师王仪，在证词之中主动承担大部分的责任，相信刑期不会低于10年。帖文指，当局亦都就教会相关的案件发出报道禁令，指案件进行一审审判，要求网站、新媒体严格遵守宣传纪律，未经统一安排，一律不自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稍凉。展望星期一天气转凉，风势颇大，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中线有意外噶，影响到而家一带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嘅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风力楼。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一段咧，亦都有意外噶，影响到现时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一段来回方向都系交通受阻。现时咧去西贡方面咧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慢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不过咧而家近住浪翠园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嘅车龙咧排到过去丁九。咁就现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咧系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丁九。咁不过咧较早前近住深井交汇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交通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大角咀嘅支路咧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法院大楼。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系现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仍然排到过去泽安村。咁另外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慢线嘅意外亦都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丁九。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喇沙宣的刘平志，今年17岁，我好幸运咁跟咗好多好好嘅教练，发掘到自己嘅潜能，亦都好荣幸跟到香港队训练啦，同埋代表香港出赛，令到呢几年嘅进步都非常之大。我而家有一个香港纪录、一个学界纪录、三个青少年纪录同埋7个分龄纪录。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特工队咁啊，师培咧今日咧就好想讲，就系最近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就系越嚟越冻啦。咁啊，临近冬天咧，最多人讲就系点样保暖啊。通常大家用 咩 方法？ 咩啊？好细。 唔准你再笑， 跟住落嚟实际啲嘅，系啦。 吓，你再实际啲啊？ 唔冻有时好热嘅。 喂，你两个一啖啖过去谂清楚啊！ 我而家反而其实唔使好实际嘅咋。 去啲去啲， 嗰阵 时好冻噶啦。 嗱，我想知道咧，大家保暖有冇啲咩特别嘅秘技咧？ 阿乐先， 我 着得两 件 衫。 我哋重头搞笑喎。 保暖唔出街。 吓？ 真噶。我冬天咧嘅活动咧真系减少咗一半咁滞，因为咧嗱，我之前嗰几集讲过啦，我一出街咧就会咳嘅，啲气温一冻咧，我一室内一行出咧咳嘅表表姐啦，立即会咳嘅。咁 呢个真系超惊你咳嘅表表姐，即系 KOL 其中一个行列咧，其中一个 cat 咧就系咳。 我以后个重温员都同我讲呢个重点，好好笑。 咁真噶嘛？即系我会减少活动啦，首先二来我系会。会劲开暖炉咯，总之喺屋企系系啊， 唔会好干咩？开得多？ 都要开，因为我真系好怕冻。如果我会冻到瞓唔着觉嗰种嚟嘅， 你会 冚好多被咯。 着袜嗰啲嘅喺屋企 会， 因为 着住袜浸温泉咧， 咁浸住温泉就唔使着袜 咯。 系要听， 唔系，但系即系 唔知 系咩事啦。但系即系着袜 ，Google 嗰个翻译都唔知 道，冇解答系啦。但系因为咧着袜呢样嘢咧，唔系个个都会嘅。即系嗱，我喺屋企咧瞓觉，我系唔会着袜嘅。但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系好要安全感，又或者好怕冻咧，佢哋觉得即系咁真系嘅。你脚冻咧，其实个身咧都唔会好暖嘅。咁佢咧就会即系中意着袜咯，或者 麻麻 会噶， 唔系去到冬天系打孖着咯，佢仲要。 咁夸张 啊！而家我近呢几年4-5年有啊，我以前真系懒啦，唔着嘅，但系真系冻到黐筋嘅。但系当你只脚暖嘅时候咧，你已经差唔多咧朝头早翻学。 哦，系啊，系啊， 系啊，你就好唔想起身。咁跟住之后咧，而家咪有好多就系头先你所讲厚嗰啲，好似圣诞袜咁样。但系当然梗系冇佢咁大对啦，即系好多棉啊嗰啲咧，毛巾 好舒服嘅， 系啦。我真系着住系真系舒服好多，暖好多噶， 保到暖嘅。 系，同埋打个岔，我瞓觉嗰阵时会咁样咯。我将只脚如果唔着袜嗰啲日子啊，将只脚先摄落张被度，踩住张被，跟住先将张被去冚翻落个身度啊，即系变咗咧，张被系会包住你只脚啊，吓呢个方法都唔错嘅，对于只脚移动嘅人嚟讲。 都系嘅，不过如果你讲话即系搵嘢包住啦，或者系着袜啦，其实咧有袜都有分着边一啲比较好啲嘅，即系其实我咧头先讲嗰样啱嘅，因为有啲人直接将出街嗰啲棉袜咧，耶好叻啊， 实际 系啦，不过将出街嗰啲袜咧就着落去就瞓觉啦，但其实唔好嘅，因为咧系你可能会太热，跟住可能会出汗，而出汗嘅话咧，可能佢啲汗就会令到你嘅体温下降，即叫做带走咗你身体嘅体温啊，系啦，咁所以咧你要着一啲唔会令你出汗嘅物。咁头先讲啲 leg warm 啊，头先想笑系咪啲 咁？咁点样着着啲？ 其实你真系同阿 有啲空间 啊， 系咪即系着啲咩物？系咪即系有一种产品系着咗嗰段物系话明俾你听着咗唔会出汗嘅咧？即系要透气唔焗咁样嘅？ 唔系，即系唔好咁紧啦。 因为另外扎住对脚咧，扎住都唔舒服，咁又令你瞓觉又唔～ 即係瞓得唔暢順咁樣嘅。 多謝解釋。 同易出汗， 幫佢啫。 多謝。 阿樂都幫冇理由幫師培嘅，係咪？ 啱啱啱。 Dixon 你咧？ 咩啊？ 保暖嘅方法。 我保暖嘅方法嗱，我其实咧，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系会着羊毛底衫，大家着得多嘛？ 哦，灰啡色嗰啲， 系啦。但以前咧，我系着嗰啲羊毛底衫系极敏感嘅，因为我有几样嘢我系唔着得嘅，冷嘅嘢其实我系会极敏感。所以咧，我由细到大咧，我妈即系细细个会织颈巾，但系唔知道我小学定中学开始咧，我 系 一揽颈巾，我系成条颈咧全部起晒红点啊！ 咁嚴重？ 因為我細個咧，我諗我五六歲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個櫃咧，係一個衣櫃嘅，擺滿我嘅毛毛公仔嘅。我係會攬住毛毛公仔瞓嘅。但係又係嗰陣時開始咧，就知道原來嗰啲毛咧，有啲係會令我敏感咧，我就羊毛底衫唔著得啦。 係 羊毛底衫唔著得咧，咁但係而家我會點樣去保暖呢？我會將一件T 恤貼身 T 恤，直情攞條底褲包住即系摺落去底裤啊， 都得噶， 系啊， 唔使漏风啊嘛， 系啊，等佢唔好透风，因为如果你一入风一撞入去咧，基本上就好冻，咁我就为咗可以令佢更贴咧，就摺入去咯，咁你就会好啲啦。同埋呢一招咧，有啲男仔都唔知嘅，着恤衫唔系着系着恤衫啊，着西装啊，点样可以令到件恤衫唔走位咧？就是、你将条底咧包埋个面咯。 哦，呢、這个系嘅、哦。如果讲开你话保暖衣，其实摄落去比较保暖咧，唔怪得啲最近有个 U 字头嘅牌子咧，出咗个连身嘅保暖衣， 即系个底会兜嗰啲， 系啦， 扣嗰啲啊， 好似泳衣咁样嘅，但系长袖嘅，咁啊亦都引起咗网民嘅话题啦，因为有 男定女噶。 女士做示范嘅，我见到网上嗰啲男士唔知有冇， 好难、啊，我觉得 男士应该难啲咯，因为我谂唔到点去洗手间。 唔系咁去到洗手间， 除晒咯， 都去到洗手间， 耐啲时间啫。 唔系你男仔着三角都去到洗手间噶，咁点会着嗰啲？ 嗰啲咁你要揾个位置可以将佢释放噶嘛？系嘛？ 唔系你讲嗰啲系咪一件头嚟噶？即系佢 一件头嚟， 一件过嘅，连裤连衫咁样嘅。 我未试着过嘅，我睇落去好似唔觉有拍楼嘅。 哦， 系啦，系、 okay、 啦，咁冇所谓啦，男士唔知有冇啦，系啦，但系女士嘅，咁呢样嘢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嘅话题，因为示范嗰个女孩子系着得超性感，即系净系着住一件保暖衣型衫，好靓嘅。我觉得靓啊，即系斗一斗先。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即系一个好方法啦。 我就会咁样补咯。 我自己就会黐暖贴嘅，即系我会黐暖包。 之前都讲过话暖包其实唔好黏咁黐嘛，有啲位黐得唔好灼伤噶嘛。 都系嘅，你唔可以直接黐落贴近皮肤嘅地方咯。咁但系真系好冻嘅时候咧，我试过有一次去韩国负十五度啦，直情脚板底都黐埋暖包。 哇，好行啊，好辛苦咯。 唔会啊，但系好舒服噶嘛，谂住自己。但我发现暖包有个唔好处嘅。唔知點解嗰一次黐咗落腳板底之後咧，你發現你喺室外凍嘅時候佢冇温度嘅，然後你入到室內嘅時候佢先開始熱，咁又覺得啊爭少少咯呢個方法。 哦，同埋其實又係，但係其實咧 好實際。出面好冻嘅时候 OK 喎， 一热嘅时候咧， 好热咯。 点啊，你两个？ 但 系 其 实 我好怕嘅，我好怕去日本或者韩国。应该咁讲，我好怕去一啲好冻嘅地方会落雪嗰啲咧。佢哋嘅室内外温差咧系会带到个人好唔舒服嘅。即系因为咧，例如我去日本咁样啦，我之前试过就系喺外面要去一个滑雪场，哇！滑雪梗系好冻，就会更爽啦。跟住好冻啦，跟住突然间我要上翻嘅巴士，个巴士全开暖。暖气咧，你系除唔切啲衫，所以变咗咧，我每一次去啲好冻嘅地方去玩咧，基本上个人都系极唔舒服咯。 即所以有个咩嘛，洋葱式着法啊嘛，入面 一层层， 一层层，同埋入面尽量着啲可能短袖嘅或者薄啲嘅，咁因为一有暖气嘅地方，你一除一啲大褛嗰啲就已经 OK 嘛。 系啊，同埋细个都教噶，即系话唔知咩去咗嗱，你好冻啦外面啦，你上个车可能喺香港咁样，未去到极冻啦，但系总之都系冻啦，咁你可能有一件大褛咧，你一定要上车除咗佢咯。如果唔系你落车再唔除就咁落车咧，你系会觉得冻。 不如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噶，因为我极度怕冻，我连夏天咧一去啲即系譬如我哋公司有多机器嘛，所以就一定要 开冷气啦， 开大少少嘅冷气啦。咁我都系着啲好厚嘅衫嗰啲。咁我喺屋企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住郊区噶啦。咁啊，我屋企又唔知点解漏风，成日冻到黐筋噶。 哦，系咩？ 系啊，好冻啊！下次邀请嚟我屋企试下。系啊，冻到你震。 我明边种闩晒窗都系有啲寒气飞入嚟嗰啲啊。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喺屋企着嘅衫同我出街着。嘅衫系冇分别噶，一样系咁多噶， 冻惯 系啊，所以我习惯咧。 啊，唔系咁头先咧，我讲少少就系关于暖包嗰样嘢，其实我系想讲咧，喺出边个暖包冇乜用， 因為黐完佢腳底之後發現唔係好暖嘅咁啊。不過我頭先想跟住落嚟想講嘅就係一啲有用啲嘅方法，我覺得啦嚇。 哦，係咩？ 第一樣嘢咧就係原來日本咧最近好流行一個字叫做手温活啊，即係話咧將你條頸保暖，將啲熱力咧入。倒入翻你个身体嗰度，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可以咧用一啲热毛巾，将佢摆落去微波炉度叮40秒，然后即系将佢整热咗，然后喺瞓觉之前啦，你就将热毛巾咧就敷喺你条颈嗰度，等佢嗰啲毛巾嘅蒸汽嘅热力咧可以温暖到条颈。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个方法咧，我发现去做 facial 都有人用开嘅。 但系佢系湿嘅毛巾定干嘅毛巾先？同埋 干嘅应该系叮唔热 嘅 喎。 诶，唔系会有暖嘅，但系我想话干嘅毛巾，但系就要真系要大家留意，尽量唔好咁耐，因为你阵间你唔知道会唔会烧着、或者危险噶嘛，微波炉。 系，冇错，呢样嘢要自己小心一啲啦。总之，佢嘅意思系将佢变热啦，咁、用。用你自己的方法，但在美容院的方法咧，佢哋就系整热咗个热毛巾之后咧，其实系会搵个胶袋入住佢嘅，然后就当你叫你敷 mask 后20分钟嘅时候，佢就摄喺呢条颈嗰度，咁就等你好瞓一啲嘅。咁呢个方法咧，我觉得啊，如果真系好攰啦，或者真系冬天好冻嘅时候，又可以谂下会唔会用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平时而家去即系教游水嘅时候咧，我去上水之后咧，通常我都会淋后面呢、类似颈椎呢个后尾枕嘅。因为咧，基本上好冻好冻嘅时候，你淋呢个位咧，你会慢慢 feel 到你啲热气，啲冻气咧开始散翻出嚟。咁淋呢啲位会舒服啲。咁同埋咧，即系有一啲，如果你系喜欢游水或者你准备想游水嘅人士咧，有啲人系话：哦，游水好怕冻啊， 系啊， 我要着嗰啲保暖衣咁样啦。有啲人系着错保暖衣嘅。 点样着错咧？游水嘅衫系 干色同湿色嗰啲。 唔 系，哦，对唔住，系点咧？的神哥， 唔系， 跟住 干色同湿色， 我唔明， 即系你游水干色系打麻雀嗰啲， 湿色， 湿色即系游水咯。 咩干湿衣啊？嗰只叫做，因为嗰阵时潜水咧有讲过嘅，佢话唔知咩冻嘅时候就要着一种咩干湿嘅潜水衣，唔记得咗啦个 term 系系啦。 即係嗰啲膠衣啊嘛， 係 咪？ 係啦係啦，即係一種咧就係會係啦，識保住啲暖，即係佢會識煲熱你啲水嘅。另一種就唔係嘅，俾啲水係自由流動進進出出嘅。 點樣煲熱啲水啊？ 嗱，據我所知咧，就係嗰件如果係識煲水嗰件咧，就係厚啲嘅。即係你啲水一旦入咗落去裏邊之後咧，佢就唔會咁容易流翻出嚟，就會同你身體嗰啲熱力咧去融為一體啊！ 阿樂啊，嗰、那個唔係叫煲啦。即係佢只係保温， 你知唔知個煲 係啦？ 點解 煲咧係佢會慢慢發滾，你明唔明啊？ 你會熟嘅佢啦。 係，sorry， 好，繼續。 但係咧，即係我講嗰啲保暖衣咧，有啲人都誤會咗嘅。阿樂講嗰啲咧係嗰啲5M 啊、3M 啊，好有厚度嘅。類似咩咧？其實就係好似而家可能薄薄一件牛仔褸，同阿樂而家身上著緊嗰啲嘅厚少少嘅厚褸係嘅分別嚟嘅啫。咁但係咧，好多人都誤會咗。喂，我著保暖衣，咁梗係啊著得舒舒服服為之好啦。是不是其实不是很多人都买大了个码、 啊。 你知不知道保暖衣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够紧够贴身、 嗯。 如果你不贴的话基本上你是流晒水进去、流晒水进去你是很冷的、 okay。 所以呢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的家长帮他买可以的小朋友冻嘛冻到最 大 的 话他。 是的但他冻到紫晒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件保暖衣不够暖、其实就是因为他买大了。 其实不要说游水普通的我们平时出街穿那些都是的。人家都说一定要尽量要贴身的嘛 的。 但我衰的因为成日架底呢我会觉得出汗呢跟住就夹住咗我觉得好唔舒服嘅所以我一定会预松少少嘅。的而且确真係嘅呢个极度之真实嘅实验因为真係我身上发生嘅。係啦一贴身啲嗰啲係真係暖啲。 係如果唔係会漏风囉即係等于你女仔 啲。唔係好暖。 丝袜一样咋嘛。 絲襪唔可以鬆噶， 如果鬆曬就冇意義啦， 同埋唔靚咯，冇嘢嘅，望落去嘅時候啊，講緊。 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係之前有一個朋友分享嘅，咁咧佢亦都我睇過唔同嘅文章，亦都有介紹，就係可以冬天嘅時候加啲薑汁喺你嘅嘢飲嗰度。咁、 okay， 因為其實生薑係啦，本身咧其實薑係温性噶嘛，咁、所以佢其實可以幫助你促進血液嘅流動啦，有暖胃嘅功用啦。咁、所以有一啲朋友咧，佢係每一個星期咧，佢就會揾啲薑全部將佢榨汁，然後入成一個樽咁樣啦、入成一個樽添，入落個樽度，然後每一日咧飲啲嘅時候，飲嘢嘅時候咧就加啲落去。 我好中意噶飲薑茶。 啊，有個親身經驗，即係嗱、除咗飲之外，我發覺咧薑汁咧其實搽落個身體度都會暖嘅，應該係。 嗱，点解咁讲嗱？真系 望住阿乐 嗱，呢个亲身经验咧系嗰阵时咧去揼骨啊，咁嗰阵时背脊痛啊嘛，跟住就推油啦，佢帮我，跟住佢就问我你需唔需要落啲姜汁去驱风啊？咁样可能你系风湿咁样啦，跟住佢就帮我挤咗啲姜汁落去咧，哇，成个背脊咧跟住系会变咗滚噶，发滚咁嘅效果噶。系啊， 会唔会其实本身你系有姜汁，可能佢会有少少薄荷成分或者那啲啦吓，姜啦，但系其实佢加咗其他嘢，令到你有嗰个发热，你就以为系个姜发热咋？ 嗯，咁呢个真系唔知嘅， 系咯， 佢同我讲就系姜汁咯，仲要倒咗落去嘅。 哦、OK， 哦 走咗潮流嘅尖端落，劲、 呢个。我风湿啫，因为 吓。唔系，咁又唔知啦，可唔可以查身？咁但系咧饮嘅话咧，相信都冇乜问题嘅。 谁一声出发，当日热情仍留自他，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他，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怕仍落忘返，一转眼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地去玩，每次打我们接拍，仍乐忘返。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愿与你能付生命代价，愚笨的拒绝被同化。十年后，我再一次回看，成就一点不差。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听过有子此一家堂兄妹。 系啦，讲到保暖嘅方法咧，其实瞓觉咧点样瞓都好重要啊，点样冚被都好重要。 系， 话算咧，我哋有啲人咧就中意将一啲毛毡，即系先冚咗喺自己身上面啦，然后再冚张羽绒被或者棉被噶嘛。 系啊， 你哋瞓觉， 我调转噶， 调转即系点咧？ 我系将被先嘅，冚好被之后再将嗰张毛毡摆面嘅。 啊，有啲人系用呢个方法，但系咧而家话俾你听，应该另一个方法，先将毛毡咧放喺张床上边，然后你个人瞓上张毛毡度，然后最后咧先至冚张羽绒被。其实咧就系夹住将你啲热力咧夹住喺中间，咁啊防止啲热力会流失嘅。咁咧同埋咧都提下你，就系啲羽绒被咧就唔好太重，因为咧如果系咁嘅话，就会令到里边啲空气会下坠啦，亦都有机会压走咗啲热空气嘅。 之前有专家有讲过啊，羽绒被系应该摆喺最面嘅，即系你可能中间再冻啲嘅时候，有啲毛巾被啊或者其他咩珊瑚被嗰啲就摆喺中间、面先至系要羽绒被，同埋咧最好就系侧边咧所有嘢咧系有少少 U 型咁样包翻住自己嘅身，系、啦，即系唔好就咁一冚冚上去就系冚上去咁样，咁就可以即系保留个热力会多啲。 因为我都试过调翻转。即系之前阿师培讲我摆底又好，摆面又好，总言之你要喺皮肤上面就垫到毛毡嗰格啊，我就系敏感啊， 系、 系啊， 你再摆个毛巾被咯， 我即系我有时瞓下瞓下唔知点解咧，突然间就行起上嚟咧。就唔使瞓噶啦，咁所以我就即系慢慢我就调转咗咯，调转咗摆。不过有时候我都真系唔系好乱嘅，系、我就要再攞第三张被冚咯。 哇，好重啊！ 系啊，跟住你就话嗰个问题啦，就系、是、接走咗热空气，最后我又好冻咯，所以都系起身暖咁咯。 可以着多啲衫瞓咯， 都得。最后啦，讲多一个小方法啦。而家咧近年好兴嗰啲吊扇啊，即系佢系灯同埋线系连埋一齐嘅。咁咧，你可以喺你嘅厅嗰度咧一路开晚风，然后咧就将啲热力咧呢热空气啦，好均匀咁样就可以散布喺你个厅度啦。 好似话开住暖炉嘅时候啊嘛，即系反而你开住暖炉就开个好慢嘅风扇，等啲暖气咧就好均匀咁散布喺个室内度啊嘛。 哦，哇，咁我真系要试，因为我厅嗰度有呢个吊扇啊，即系喺灯座上面有吊扇啊，但我已经有四五年冇开过嗰个吊扇咯。 你首先抹咗佢， 系啊，仲 work 唔 work 我都唔知，翻去试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批银发族同中学生发起在中环遮打花园，以老幼携手和你同行为主题的跨代集会，反对警方过度使用催泪弹，关注催泪气体产生的二恶英对人体的影响，有过百个市民参与。其中一个长者在台上发言的时候说，希望透过集会话俾社会同特首知，唔会同年轻人割席。一个中学生促请警方停止施放催泪弹，认为当中嘅化学品对老幼嘅健康造成影响，亦都对环境有唔能够修复嘅影响。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政府撤回三间大学嘅工程项目拨款申请系需要时间游说，强调政府唔会针对或者惩罚任何院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抽起局方负责的理大图书馆扩建工程拨款，因为当时理大仍然未收回校园，未知图书馆的损毁程度，难以向议员解释工程细节，指将来会再次提交给立法会。至于涉及大学医学院工程的拨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关心医疗人手问题，今次事件上有议员同社会人士关注拨款同有疑问，要积极游说。他期望能够在今届立法会会期重新提上议程。张建宗又说，理大已经就损毁作全面评估，费用如果有不足的时候，教育局一定会有方法协助，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向财委会申请拨款。他对于事件以和平的手法处理感到欣慰，又说警方手法克制，希望事件标志着一个平静的开始，这几天的社会平静可以延续。十月份整体访港旅客按年急跌近四成四，旅游事务专员黄志祖表示，旅游业近半年受到很大的影响，业界正是辛苦地经营，政府在近月推出不同的纾困措施协助。黄志祖表示，最近推出的旅行社资助计划，希望鼓励旅行者吸引多啲旅客来港同减轻经营负担。佢又话会继续检讨系咪再推出纾困措施，期望香港社会嘅情况平静落嚟嘅时候，旅游业都能够踏上稳定嘅发展。 黄志祖表示，现时正筹划重新宣传，加强香港的吸引点，希望未来旅客来港的时候，不单止是购物和吃喝玩乐，还能够令到旅客感受香港的其他特色。美国政府据报有意加强对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的制裁。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限制美国企业和华为有生意往来，但黑名单现时的条款未能够涵盖部分向华为供货的外国企业。报道指，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修改黑名单其中两项条文，令到黑名单赋予当局权力，禁止企业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而生产的手机晶片、软件等非敏感的部件。华为和美国商务部至今未有回应。早前商务部豁免部分美国企业，容许他们同华为做生意，以维持美国香蕉地区的通讯网络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晚北风增强，天气稍凉。展望星期一天气转凉，风势颇大，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跟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比较长噶，系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同埋观塘绕道跟住北角码头。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跟住翠屏南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同埋观塘绕道跟住北角码头。咁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嘅交通意外就仍然未清理好，来方向都系交通受阻。去西贡方面嘅龙尾就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滘老围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龙尾仍然比较长，排到去科学园。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滘老围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科学园。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系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受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游乐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车多繁忙，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街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跟住学园街。另外大埔道去旺角跟住美河楼都比较多车噶，车龙系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咁睇埋新界都系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浪翠园都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丁九。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角浪红桥底去深水湾，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 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日慢动作，我哋继续揾嚟啦，嚟自 Big Boys Toys 嘅阿欢同我哋倾倾偈。 Hello， 咁啊，上个星期同阿欢倾咗啦，就作为一个玩具设计师，譬如佢点样入行啊，真系由零开始到生产玩具，好多唔同嘅经历啊，啲辛酸血泪史啦。咁今个礼拜咧，继续揾阿欢上嚟咧，就讲另外一个角度啦，因为全部都系围绕住一啲有版权嘅设计。咁啊，佢都創作咗一個系列叫做《税收勇者》。 嗯，系啦， 可唔可以为我哋解说一下《税收勇者》系咩嚟咧？ 首先讲一讲税收，我就系用一个舞狮嘅 topic 啦。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舞狮。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妈知道边度有舞狮就带我过去睇噶啦。其实我唔识舞狮嘅，我懒。咁就同埋， 咁我以为你骨骼精奇。 唔系，我系真系唔识舞狮，只不过我识打鼓，我识打舞狮我估。咁點解會接觸到舞獅？就係因為我細個阿爸以前呢有啲唐樓一啲拳館嘅，咁你入到去 即係葉問嗰啲嘛， 係啦，你入到去好似睇戲咁樣，烏煙瘴氣，有啲麻雀台喺度嗰啲，咁就同啲細叔伯喺度打牌嘅，有時會 我唔係打拳， 唔係打拳打牌，即係佢哋業餘嘅時候就喺度打牌嘅。 OK， 咁但係嗰陣時就你見到即係我就會跟佢上去啦，咁我冇嘢做噶嘛，細個就會見到有啲獅頭掛喺度，咁亦都有啲鼓啊，係攞啲保鮮紙、透明膠袋包住咁樣。咁我就會淨係 防潮啊嘛，係咪？ 係啦，防潮。咁我就當嗰啲係玩具咁樣喺度篤下佢啊，又打下佢。咁佢哋又唔會理我㗎啦，佢哋打緊牌嘛。咁就細個開始越嚟越鍾意舞獅呢樣嘢。咁就逢新年，我阿爸或者阿媽都會買個細獅頭啊，咁樣同啲屋企人拜年，咁你會笠住自己扮舞咁樣。 哦，就接財神啦。 係啊，接財神啦，佢幾多利是，我一定要做獅頭。跟住我逼我表哥做獅尾咁樣。咁就開始接觸咗舞獅。其實我啱啱上次諗翻起中學就唔係好去在意舞獅呢樣嘢㗎啦，因為可能唔記即係冇以前咁大興趣。啱啱嗰個青年期。 系啊，嗰阵时又好多新事物啦，又 开始反叛， 系啊，又或者开始拍拖啊，咁样啊。 咁就但系之后一做咗嘢，就开始接触翻设计呢一行一个行业。其实我都系做咗好多 cafe 啊，唔同嘅嘢先做翻设计。咁就开始发觉想揾翻个初心出嚟，想觉得有咩可以 topic 可以玩下咧。咁就中意就不如用翻舞狮啦。咁但其實做玩具之前咧，其實我成日想將舞獅個 topic 去做牛仔褲啊，做啲唔同嘅 product 啊，貼紙又好，細細地咁都得。但係就嗰陣時冇諗過做玩具，咁就未做玩具。咁好啦，咁就好似上集咁講翻，就咁啱入到依間公司，就做咗玩具做咁多年。咁啱啱呢一兩年又見到，其實呢兩三年又見到好多叫做 designer toy 冒翻起，其實唔係呢一幾年先冒起，係。 十幾廿年前已經興起 啦，係啦，只不過係突然間 熱潮又再翻嚟， 熱潮翻咗嚟，咁就同我 同事即係同我 partner 啦，就喺度諗緊有咩可以做下咧。咁其實我心裏邊啊，一路都係想做舞師， 即係有張王牌，但係未掹出嚟， 係未掹出嚟嘅。咁一路都想做舞師，但係因為我知道舞師樣嘢唔係個個有興趣嘅嘛，只係新年見到啊，幾得意喎，幾靚喎，幾。 反而我覺得有啲可惜啦，即係作為中國人，反而對舞師有啲陌生呢下先。 係啦係啦， 可惜。 即係佢哋只係新年先見到舞師，仲要覺得打下鼓啊、踩下青幾得意喎，咁樣。你新年過咗你唔見㗎喇。 或者開張囉。 開張囉。咁但我覺得其實呢個舞師即係你大咗發覺呢樣嘢係好牽涉到好多藝術喺裏面。你個師徒係人手擲啦，咁佢哋係點解會擲到出嚟要學㗎嘛。即係呢啲尤其是師徒啲花紋呢畫落去其實每一個手工都好勁。 同埋唔同顏色嘅絲 代表唔同嘅人物。 係啦。 即係呢啲係冇人即係冇乜人知嘅其實。 大家小認識。 係啦小認識。咁就我想表達返呢樣嘢去做返多啲呢樣嘢去推返呢個所謂嘅傳統文化藝術傳統。咁就同我 partner 傾過。其實矮佢即係唔矮嘅佢又好信我嘅。我話係俾我做啦我想試下做無絲還定係想有一隻自己 design 嘅嘢。咁好啦跟住佢就會俾我個 sketch 原圖咁佢覺得咦 ,ok 喎可行喎咁就開始做呢樣嘢。 呢度都要少少形容一下俾大家聽一聽啦即係佢設計嘅水手勇者呢都係 Q 版風嘅。不過呢 ,Q 版風得嚟呢係機械人嘅味道比較濃嘅。咁啊你見得到啦個絲頭啊咁啊嗰啲棱角啊嗰啲位呢都實正嘅。咁啊個身個 body 呢就細啲 ,Q 啲咁樣。咁所以成個感覺啦我覺得男女啦其實都應該對佢，即係起碼唔會覺得 於生 係啦，淨係男仔中意，女仔唔喜歡，咁佢都有 Q 嗰種味道喺裏面，咁我覺得男女都 OK 嘅。 我就其實創造呢個嘅時候，我試過好多唔同版本，咁但係我就盡量加翻啲舞師應該有嘅嘢，即係譬如額頭嗰塊鏡，佢哋叫做靈鏡。因為舞師佢哋好著重，你見到有聽過點睛啊、賽車啊，呢啲係會俾咗個生命嘅舞師咯。咁我又想盡量加返多啲啲唔同嘅元素落去。 即係畫條脷啊。 係啦係啦。 喺個靈鏡度點一點啊。 點一點啊點睛。 係啦。其實呢啲係神髓嚟㗎一定要有嘅。 一定要有嘅嘢。其實我一路諗緊 character 一路諗緊個故仔。其實一路心裏面有個好大嘅故仔㗎。有開始緊嘅漫畫。咁但係都需少好耐啲。咁就係囉想畀多啲背景故事去。 因為而家就咁聽，大家可能未算太認識水手勇者咁但係就咁講啦，就係、一個 Q 版機械版嘅獅頭，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個身咧就有少少機械人 feel 嘅模式。咁啊，仲要講緊嘅係男獅啫，即係男帝嗰個男獅。而另外仲有北獅，即係用呢個年代嘅模式或者風格美學嘅設計畫翻出嚟啦。有呢個年代嘅特色嘅， 咁就想二人發啲，即係舞師就兩個人拋住件袍有個獅頭，咁但係我做玩具就想佢，即係因為自己儲開玩具，儲中意啲機械人，咁就會好容易係將呢個機械人代，即係試下將個獅頭變咗機械啦，咁亦都會有個英雄嘅感覺出到嚟，咁但係又想 Q 版，即係其實而家已經描述緊嗰樣嘢，係 Q 版獅頭，但係有型嘅要，咁但係又要有個。保護人的感覺 但是用一個類似的比喻呢就好像魔神英雄傳那種的少少的設計風格即是 QQ 地但是亦都有他自己本身的機體的特色在裡面 其實都是看到我那個年代魔神英雄傳啦 魔動王 魔動王同埋 BB 戰士即是很多人都覺得是有這三個感覺 特質在裡面 是的尤其是 BB 戰士 但你自己會唔會即係而家就知道男獅男帝呢啲角色咁樣係一個角色嘅，會唔會有其他？譬如頭先我講有北獅啊，或者有其他嘅角色出現嘅咧？ 有㗎，其實我個全名叫做五福臨門水手勇者。咁點解叫五福臨門？係因為嗰陣時上網睇過一條片啦，咁就係講呢個龍獅嘅藝術。佢哋解釋五福臨門係代表 南獅、北獅、麒麟、貔貅同埋龍。其實有依有依五樣嘢嘅，本身冇嘅話，舞龍大家都見過，麒麟都見過，其實但係少見啲咯。北獅就係橙色成身毛，咁貔貅係唯獨最少見， 真 係 少見。香港好少見， 係香港真係好少見，因為佢係澳門會見得多啲，因為佢係負責譬如啲麻雀館啊、賭場啊開張先會出嚟毛，咁係關於一個賺錢啊、lucky 咁嘅。 即係傳統傳說啦， 瑞獸咁樣啦，都 係。咁呢個就係五福臨門嘅概念，你就將佢攞咗落嚟，咁然之後就慢慢設計。而家五個角色嘅設計已經出曬。 未嘅，因為開頭會想一次過出曬五個，但係出咗第一隻之後，其實你之後好多嘢會轉變。你覺得出咗 product， 因為你要不斷去睇人哋中意啲咩。你要不斷係覺得 市場反應， 你要修改，覺得原來啲人中意咁樣喎，原來啲人唔中意咁樣喎，咁你會每一隻去不停作出轉變，所以而家其實之後嗰三隻我自己 ban 咗自己， 自己自我審查， 係啦，自我審查咗 ban 咗，咁就會重新去試唔同，即係睇下涉足程度，或者睇下自己喺邊個時候出。咁嗰到時先會覺得原來啲人而家接受啲咩，咁先去再 develop 最尾個版本。 即係你而家講緊五福臨門，咁唔係個個都熟噶嘛？但係調翻轉大頭佛，可能香港人就一定識嘅喎。 係啦， 會唔會都諗住加埋呢啲角色？ 所以我係出咗大頭佛， 出咗你嘅， 未賣，但係我做咗㗎啦，我做咗大頭佛㗎啦。 哦，即係預告咗啦，我哋 預係啦，係唔係我唔緊要，我自己個 Instagram 都有 post 咗一張相。咁但係好得意嘅個大頭佛係。我是做到佢再 Q 啲，即係再俾女仔易接受啲。咁但係個頭掹得出嚟啦，即係個大頭髮個頭盔一拎開，其實是一隻狗仔嘅樣嚟。咁點解我會用狗仔呢？即係可能人哋望落去覺得做咩唔關事，整隻狗落去。咁但係喺我自己嘅心目中就係，因為嗰隻狗仔係我細個陪到我大養嘅一隻狗仔，好錫佢嘅。咁我就成日會掛住佢，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佛教嘅，咁我就覺得啊，佢走咗之後可能成咗佛。咁所以我就整咗佢个样落去嗰隻大头佛。 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 咁少少嘅紀念啦， 係啦，少少嘅紀念咁，咁唔一定係淨係嗰個樣，可能之後我哋做玩具會做唔同嘅嘢，唔同嘅樣去好玩啲令到件事。咁呢個係我其中嘅開頭嘅版本，因為始終 designer toy 就係忠於個 designer。 嗰個原作想畫咩？係 咯，我想咁樣去表達就我覺得可以嘅。 咁呢度就係一個諗法啦，即係好似上一集我哋有講概念圖同工業圖呢樣嘢啦。咁畫完啦，到真係做 designer toy， 譬如基本上大家最容易接觸到就係朗膠啊， 係啦。 咁会唔会同你之前做嗰个玩具嘅模式又好唔同咧？ 有啊，完全唔同嘅入去，即系你当又学过一门新嘅学问，朗胶，即系你调翻转头睇，其实系容易好多好多嘅。咁价钱上亦都平好多，即系做嘅成本， 制作成本。 咁但系你话唔麻烦就？唔係嘅，即係譬如 PVC， 大家明唔明係一個我哋 物料啦， 我哋平時話呢個硬嘅膠嘅物料啦，係你任何好 detail 嘅嘢其實都可以出到嘅，但係你朗膠可能有啲好多 detail 你會冇咗，譬如做機械嗰啲想做啲好 detail 嘅嘢，點解原來出咗點解唔見咗啲線？ 啲坑紋冇曬啦， 點解唔見咗啲線？點解會個角圓咗嘅？就會去開頭就會覺得啊，原來朗膠就係有依個咁嘅分別喺度，咁就會。不斷去學，不斷去諗呢樣嘢，咁同埋最大以前做版權同而家做原創最好好多好處嘅就係、是、你唔使俾版權方批， 只要你自己批就 係啦，我自己批啫嘛，即係有啲我唔使不停來回，只不過係唔係咁好睇就改，就係好直嘅條路，係啦，咁就去一步，咁所以原創玩具其實開發嘅時間最大係諗嗰個過程。最大是去睇到创作的过程，就不是说中间的生产过程。 但是都有相对的难度挑战在里面。 有的。咁你话以前做街霸难度挑战就是自己玩自己，又要灯又要声咁样。咁就 你要控制嗰個聲，控制嗰個燈配唔配合啊，嗰、那個時間啊， 閃嘅內嘅長度啊， 係啦，依眼燈同依眼燈中間係零點幾多秒啊，鬼識計咩以前嗰啲，即係你係靠試嘅咁嘅不停。咁而家你話朗膠學到啲咩呢？學到就係原來唔可以變形嘅，有啲嘢，即係我做玩開啲機械啊，好想佢變形，好想佢合體， 我好想佢喐， 好想佢喐。原來有啲嘢係限死咗好多，用朗膠呢個物料，咁就好多 idea 上嘅嘢會冇咗咯，或者係就偏就咗去生產嗰邊。咁同埋其實做 designer toy， 即係雖然話自己想做咩就做咩嘅，咁你都要睇個市場反應。最大的難處是好像剛才所說的人喜歡的東西、太快了，即是我自己會有矛盾的問題，就是有人炒你的東西，你開不開心、我第一下聽會覺得開心吧，即、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歡你自己先炒的、即有這個這樣的矛盾、兩體啦，當你入了這一行有人炒你的東西，即等於你 比較受歡迎、 比較受歡迎，你下一次有東西出就有人來買，有人來炒了，咁但係即係我到而家都有一個矛盾位喺度，睇下佢係咪真係鍾意呢隻嘢。 不過呢個我覺得另一個耐力測試嚟嘅，即係我唔係鼓勵大家炒啊，而係純粹講啊，即係咪長炒你其實都係一個供求嘅問題啦。第二係咪真係鍾意呢，其實你睇佢同你有冇交流呢， 係啦係啦，即係最主要係擺展覽，我哋睇下佢係咪真係喂呢隻幾錢就炒得啊，俾隻我，即係唔係呢啲 好直接， 係啦，好直接嘅，有啲大陸好多嘅，即係好直接嘅啲，咁所以就中意同人擺好多展覽，同人交流多啲，即係睇到佢，你真係欣賞我隻嘢。 同埋我自己感覺啦，做原創最大嘅挑戰咧，就係、要用好多時間去宣傳或者介紹，呢個作品呢、這個設計。因為譬如以前我哋一講街霸，有邊個唔識阿龍，有邊個唔識阿春麗啫？係咪？你一下八裂腳，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咁噶啦。已經好快係認識咗。但系，譬如而家《瑞獸勇者》五福臨門咁樣，我哋要講啊，要時間去了解啦，去接受啦，係啊，甚至乎頭先你講個產品生命周期啊，我啱啱認識完，會唔會已經有第二浪又冚咗過嚟咧？ 係啦，就有呢個好大嘅分別，講得啱就係、譬如我之前都攞過忍者龜，都做過即係 Lies 係啦，拳王咁樣，呢啲就係一出嚟明知佢有一班 fans， 你會覺得唔會冇人買啩？ 就算冇人買，都一定有人識係咩嚟 啦？有人識係咩嚟啦？有人會欣賞係咩嚟？咁但係當你做自己 IP， 其實我覺得一個賭博嚟。每一個而家做獨立設計都係，即或者你真係想分享俾人睇你自己中意咩，而去做出嚟，要好多時間去煲起嘅嘢。街霸嗰啲你唔使宣傳噶嘛，即係你唔係唔使，你唔需要做咁多宣傳， 唔需要咁大力嘅宣傳， 唔需要咁大力宣傳人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你撳個掣著燈，佢已經有翻以前所有回憶喺度。咁但係我哋舞師擺出嚟個回憶就係、我三年見過舞師就係咪舞師咯？即係唔會有佢所有嘅有趣嘅背景嘢喺度。咁我所以我就要做一個不停去擺展覽，俾多啲唔同嘅世界各地唔同嘅人認識。譬如其實呢一隻嘢，我哋開頭反應最好係東南亞。即係冇事，馬來西亞尤其是， okay. 因為馬來西亞就差唔多過千個師隊，我聽翻。 哦， 係啊，因為係舞師嗰個文化係馬來西亞最大的， okay. 所以佢哋每一年都有個比賽喺馬來西亞比，喺雲頂嘅。係啦，講翻我嗰隻 designer toy， 即係呢隻舞師咧，其實行家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得意嘅情況就係、好多買我呢隻舞師嘅人咧，唔係玩開 designer toy 嘅，即係有另一班客接觸咗。而佢哋 designer toy 係好多都係好知窿路，邊啲幾時擺展幾時成，即係會追一啲 designer toy。 本身已經係好緊貼 designer toy 嘅 fans。 但係我呢隻舞師嘅 fans 就係好似揾咗一批新嘅人入嚟去玩呢樣嘢，所以有啲行家、啲前輩都話你繼續咯。我即係大家其實一個團隊，一個本地創作就係想咁去接觸唔同新嘅。 唔同嘅題材啦，就吸引到唔同嘅 fans， 即係有啲人鍾意跳舞歌，有啲鍾意情歌，有啲鍾意 rap， 係啦係啦，百米養百人， 係咁我兩個禮拜眨下眼同阿歡都傾咗，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五年嘅玩具生涯啦，由零開始入行撞板摸索，略有小成啦，又開始唔同嘅方向設計，到今時今日既有 IP 嘅玩具產品啦，亦都有原創嘅自己產品啦，咁我自己 即係睇到都係另一種感動嚟嘅。同埋特別係原創嗰方面咧，唔係淨係自己畫一隻嘢咁簡單，背後隱藏住個文化啦，甚至乎嗰份情懷啦，我覺得都值得我哋去了解多啲。即係唔係話叫大家去買玩具即刻係啦，唔使咁心急。 唔使㗎，唔使買玩具，你去啲展覽 係啦，睇咗先。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候即係等於啲藝術家畫幅畫，你都係得一個人買到啫嘛，你唔係個個都買到，但係。就係睇過，你有一種交流，有一種認識。其實對一個設計師嚟講，我覺得已經係好鼓舞。 係啊，最緊要係交流，即係好中意係啲客户同你傾，我點解你會做舞師啊？咁樣大家傾，起碼佢要知道我諗乜。 又或者你會問你同路人， 係啦係啦， 我冇開師喎、啊，你幾時出一隻感動咁啊？ 好多好多都係話，哎，我冇開師，我舞師噶，特登過嚟揾你啊，即係好開心你見到呢啲。 期待期待，多謝你， 多謝兩位。多謝 我仍信全宇宙某一星宿，飞来不明生物隐身于四周，吃掉那神秘红血色若会得救，讲出口你当成长有意修。身还有龙置身地球，身处骷髅岛上与金刚对偶，我确信泥里埋了几座丧尸斗，讲出口话我肯亲个头， 谁说散场叫失散，幻星及供养本来不敢望上位，有神像对抗黑板的信仰，仍是我未放下理想。那年与同辈寻醉影大殿，钟情的电影六百卷启发万千，试拍过半套怪兽片，话要参展到今天。